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被无量业火烧到面目全非的韩叔那，正向将毡道爬出嚟。佢被无量业火烧成黑洞嘅嗰块面，正对住我吃力咁抹下抹下嘴，似乎系想讲啲乜，但系冇咗嘴唇嘅嘴，净系抹开，一句声都发唔出嚟。我想叫身边嘅初一睇下系咩一回事。格拉米尔山区以前有冇出现过呢一种情况？被烧死嘅人点解会发生尸起嘅呢？第一转头，佢发现原本一直喺旁边同我讲紧嘢嘅初一唔见咗，只有寒夜中嘅冷风夹杂住大片雪花，呼呼声咁灌入嚟冰场。我心里头似乎亦被风雪冻到透晒，全身突然打咗个冷震。坐起身，再一抬眼，初一正抱住支猎枪坐喺我身边，正举起佢嗰个皮袋饮住青稞酒，再向放置韩淑拿尸体嘅地方睇过去咧，上面嘅积雪冇任何痕迹。原来啱先系瞌着咗啊，喺咁短嘅时间里头，竟然都会发咗个噩梦。正所谓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，咁都唔奇。但梦境里头嗰种恐怖感实在太过真实啦，讲唔定系有住某种预兆都唔定啊！初一响旁边将个酒囊递过嚟俾我， 啱啱讲下讲下，你就瞓着咗啦。我睇你今日咧都系够晒攰噶啦，我将酒热咗一下，你饮两啖啦。青稞酒嘅神灵会帮你缓解疲劳嘅。 我接过酒囊灌咗两大啖，然之后企咗起身。我始终想确认一下，我必须要亲眼睇到雪丘下边韩淑娜嘅尸体冇变化，咁先至可以安乐。点知我啱啱一起身，忽然听到冰场后面十一声长鸣，照明弹升上咗夜空。呢个系我哋扎营时候为咗防止恶狼偷袭，在外围设置的几道半发式照明弹，都是安置在几道冰丘后面的。那里是接近营地的必经之地。照明弹上面有一个小型的降落伞，可以使它在空中悬挂一段时间。寒风吹动，惨白的照明弹在夜空中晃来晃去，将原本就是一片雪白的冰川照到白光闪闪，非常残眼。就在白茫茫的雪雾之中，十几头巨浪暴露在照明弹刺眼的光亮之下。这些浪距离我们冧起的冰场最近的已经不到二十米了。他们果然是借着鹅毛大雪的夜幕过来偷袭。扎营的时候曾经分析过这道冰川的结构，这个季节已经有好长时间冇落过雪，轻型武器嘅射击声系唔会引发起雪崩嘅。于是索性啊，揞出枪，向后一拉套筒，抬枪嘅射击啊。初一亦都举起佢嘅猎枪，对准潜踪而至嘅恶狼，一弹就轰咗出嚟。喺雪原上偷偷而至嘅狼群，可能系想等到咗冰场之下再突然发难。点知触发咗照明弹，夺目嘅光亮使佢哋不知所措，趴响雪地上就成咗活靶啦。肥仔等人听到枪声，亦都立即立起武器出嚟帮手，长枪短枪齐发，即刻就打死咗十几只狼。剩低三只巨狼见状不妙，掉头就回窜，亦都俾肥仔用步枪一一解决晒。狼尸响冰场前面横七竖八咁倒到一地都系，白茫茫嘅雪地上边，点点斑斑都系狼血。就响最后一头狼被肥仔射杀嘅同时，原响半空嘅照明弹亦逐渐暗咗落嚟，冰川又被黑暗重新覆盖。 只系听到狂风吹雪嘅哀鸣。呢一片位于龙顶冰川嘅凤凰神宫，风势都聚集喺下面，雪山同雪山之间嘅间隙都系吸入狂风嘅通风道，而越向上风力将会越细，到咗雪峰顶上边，基本上就冇风啦。呢一片冰川好比系一个口大底窄嘅喇叭形风井，加上漫天飞雪，附近嘅能见度就更加差啦。肥仔踎低响冰墙下边避风，佢对我讲啦： 阿胡司令啊，呢次咧我哋同啲狼群嚟咗个下马威，睇怕咧佢哋都唔敢嚟噶啦，总算咧都可以瞓翻个安乐觉啦。我翻去瞓先啦吓，有咩事啊你再嗌我咧。妖大妈你话啱啱正话发梦娶咗个靓老婆，一正话要洞房啫，佢老尾啊俾啲咁嘅衰狼阻头阻势。 我对肥仔讲啦，我哋唔可以轻敌啊，等到咗胜利嗰日你再瞓都唔迟啊。将白毛狼王嘅狼皮剥落嚟俾你老婆仔做皮草啊嘛。我哋呢一定要先解决咗隻狼王，咁先至冇后患嘅。否则啊瞓着都要擘大隻眼啊。呢个时候初一都讲啦。 高吉兄弟讲得啱，呢啲狼非常诡诈，要防备佢哋喺呢度吸引我哋嘅注意力。另外有第二啲狼从后面兜上嚟，一旦同恶狼嚟得近，枪就用唔上啊，惊住唔伤到自己人啊嘛。 向道初一咁一提醒，我哋都觉得有呢一种可能。初一太了解狼群嘅习性啦，以啱先呢一次小规模嘅接触嚟判断，狼群一定会分兵抄我哋嘅后路。我哋嘅营地扎喺轮回宗教主墓穴旁边，两侧嘅远处都有冰沟，唔容易通过。虽然前后都设置咗装有照明弹嘅机关，但系都唔可以全部指示晒佢哋。众人稍一合计，决定与其留喺度固守，搞到冇得安宁，咁仲不如迎头兜上去，喺狼群仲未从后边发起进攻之前，同佢嚟个措手不及。初一估计后边系狼群嘅主力，而且佢哋从嗰边过嚟系逆风，枪声同人嘅气味都会俾佢哋察觉。恶狼一定系想趁住我哋取得胜利之后麻痹大意，散开休息嘅时候突然扑上嚟嘅。我哋要出其不意，就要先迷惑佢哋，而且要行动迅速。一旦俾佢哋察觉到有咩变化，今晚就好难消灭呢批恶狼㗎喇。杨叔你讲， 狼嘅感知能力好强，我哋又系顺风，好容易暴露，要点做先至可以迷惑佢哋呢？ 初一冇答，翻身跃出冰墙，将最近嘅一具狼尸拖返嚟，叫众人都喺自己额头上面抹咗一啲狼血。 按照我哋当地人嘅传说，万物之中人嘅灵魂喺额头一带，恶狼系修罗恶鬼，佢嘅鼻同眼感觉唔到人体，只系睇到人嘅灵魂，而且人同动物死后需要一昼夜嘅时间，灵魂先会离开肉体，所以死亡无奈嘅狼血里头亦带有狼魂，用佢抹喺额头上边遮住人嘅灵魂，咁就可以迷惑狼群啦。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，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，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异闻录》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。 我心谂呢种传说虽然未必系真嘅，但系抹上气息咁浓嘅狼血，确实系可以隐蔽人嘅气味。于是按照初一所讲，用散兵刀插入狼颈，呢只狼啱死冇几分钟，未冻实，血仲冒住热气。每个人都用三只手指舔咗啲血，各自喺额头上面打横一抹，然后带住武器，关闭身上携带嘅光源，偷偷摸向后面嘅冰坡。冰坡大约位于龙顶冰川嘅正中央，类似高低起伏嘅冰坡响呢一片古冰川上面仲有好多。开始嘅时候呢，我哋并未留意嘅，只系觉得呢个隆起嘅冰坡能够起到阻挡风雪嘅作用，所以响坡下面扎营。直到我同杨雪莉响冰斗里头确认咗九层妖塔嘅位置啦，先觉得呢个冰坡非比寻常，好可能就系埋住冰川水晶师嘅地点。众人将明叔同阿香裹响中间，怕冰我雪，伏响冰坡嘅零线以下。我哋嘅装备足够应付极地嘅环境。龙顶海拔并唔高，而且常言道啊，风后暖，雪后寒。真正嘅寒潮要响降雪之后先会来临。狼群亦会响雪停之前退入森林里头，否则都会被寒潮冻死。这个时候虽然落住大雪，但是并不算太冻。不过纵使是这样，趴在冰上的积雪当中都挺恶顶的。我将手向下一压，示意众人停低。我同初一两个蒙住嘴，只露出额头上的狼血，然后先将个头探出去观察坡下面的动静。如果狼群来偷袭，这里是必经之地。黑沉沉的大地之上，只有漫天飞舞的雪片。我看了半日，乜嘢都没发现。天上云云密布，一啲光都没，能见度实在太低了。这个时候，初一扯了扯我衫袖，将手指缓缓地向坡下面指。我顺住佢手指方向睇过去，只见喺风雪夜幕之中，有几丝细细嘅绿光喺度微微咁闪动。由于雪落得好大，如果唔系初一嘅指点，几乎就睇唔到。我打开微光手电筒，对身后嘅肥仔佢哋晃咗两晃，意思呢系发现潜伏嘅狼群啦，准备作战。呢个时候，向地下嘅向导初一突然跃咗起身，冲落冰坡，直奔黑暗里头嘅几丝绿光而去。我并唔知道佢点解要咁做，唔通发生咗突发嘅情况？点都唔可以任由佢孤身犯险嘅。于是拎起枪，举起狼眼手电筒就跟住跑咗过去。身后传嚟肥仔同杨雪莉等人嘅呼叫声： 哎呀，快啲翻嚟啦！你哋两个做咩啊？ 初一跑到一处，停低脚步。我跟住企定，正话想问佢系咩一回事，就发现雪地里头倒卧住七八头巨狼，狼颈都被锋利嘅牙切断，鲜血系咁流出嚟，有几只显然仲未断气，用恶毒嘅眼神盯住我哋，但系流血太多，已经喐唔到啦，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到佢哋身上。我哋喺冰坡度睇见嘅嗰啲碧绿狼眼，就是他们的。初一护低身，看了看狼颈上面的伤口，讲 是那只白毛狼王做的，他们今晚是不会再来的了。 讲完用撞刀将还未死透的狼一一捅死，同我一起回到冰坡后面。我们将情况向众人一讲，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显然我们一开始的估计是非常准的，狼群是想从后边偷袭，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狼王一连咬死了这么多同类，然后偷偷地撤退。就连非常熟悉狼性的向导初一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杨雪莉踩了踩脚下的冰坡，对众人说，这 个冰层下面十有八九就是我们要找的九层妖塔了。魔国的风俗 只有国主同邪神死后才可以入塔安葬。那些地位颇高的神职人员都未够资格的，只能够在圣地四周围的冰屈里头下葬。在长诗里头，白狼是魔国的妖奴，祭敌宝珠大王曾经率领军队和狼王带领的狼群恶战过很多次。魔国虽然灭亡了很久，但是国军和狼群的古老契约可能还未失效，狼群依然背负着古老的诅咒。狼王或者是发现这里是供奉着邪神的妖塔，没办法不放弃原有的计划，而且咬死了几头狼来祭祀。这些和美洲印第安人关于狼群的古老传说都有几分相似。不知道昆仑山格拉米尔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事呢？ 听杨雪莉这一讲，我想起了昆仑亚口大凤凰子鬼墓的墓室之中，曾经有一张巨大的狼皮以及驱使狼奴的壁画。所以杨雪莉所讲的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。既然狼群今晚不会再来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听日还要挖掘冰川水晶丝，于是大家都返回营地去休息了。我突然想起那个恶梦，总是觉得不确认一下韩淑娜的尸体十分不妥。但这件事呢，最好还是不要讲给明叔知道好了，免得引起误会。我劝明叔最好还是连夜将他的尸体焚化了，将骨灰带回去就算了。明叔这个时候已经懵晒，正想答应，向道初一却极力反对。 韩竹拿死亡到依家仲未够一昼夜，佢个灵魂仲未离开。以烈火焚烧尸体，佢个灵魂亦会感到烈火煎熬之苦，对死者唔好，亦会俾大家带嚟灾难。 俗话讲入乡随俗，虽然我哋唔信呢一套规矩，但係唔好反驳。众人只好来到韩竹娜的尸体前面。我问明叔，我们不如不要冚住他的尸体，卷起身裹住比较好一点，这样做呢对大家都比较好。明叔沉默了一阵，先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我将尸体上面隆起的积雪拨开，伸手啱啱一掂到张毡，心里头顿时凉了半截。毡里头空空咁拱起身，下面嘅尸首已经不翼而飞啦。我猛然咁揭起张毡，唔知道咩时候出现咗一个唔算太大嘅冰洞，而更下面呢，则系有一条非常巨大嘅冰罅。唔通韩淑娜嘅尸体跌咗落去？众人都抢上嚟睇，我举起罗眼手电筒向下面照。发现在深不见底的冰渊下面有个人影一晃闪入了黑暗的地方。我急忙将手电筒的光速追踪过去，只见在冰罅间垂直的冰壁上面有个女人用手脚沿住爬在那里。虽然是背对着我们，但是她的头发已经表明她就是韩淑娜了。肥仔举起步枪想射击，我将她拦住，然之后对下面大嗌啦：韩淑娜，你去边啊？韩淑娜显然系听到我哋嘅声音，而觉得有几支手电筒照住佢。佢缓缓咁从冰壁上面回过头嚟，佢原本烧成黑炭嘅面唔见咗，取而代之嘅系一片惨白。但系佢嗰张大白面上面只有两排牙齿，冇眼冇鼻。韩淑娜从冰渊垂直的绝壁到拧翻转头，面上白蒙蒙一片，佢同我哋之间嘅距离已经接近狼眼光速射程嘅极限。我为咗睇得更清楚，全身都趴喺冰屈边缘，用力将手电筒向下探。虽然睇得模糊，但我已经感觉到喺冰壁上嘅呢个女人已经唔系人类啦。明叔亦举起手电筒往下睇， 但系一见到韩淑娜嗰块面，竟然被吓到呆住，手脚顿时软晒，手中嘅电筒翻滚住跌咗入冰缝。如果唔系阿彪拉住佢，差啲连人都跌埋落去。生住块白面嘅韩淑娜，突然被跌落嚟嘅手电筒吓亲，迅速咁爬向黑暗嘅冰渊下边，好快就消失响黑暗里头啦。 想唔想明白生命嘅意义啊？想唔想真正咁活着？就系一个莫名其妙嘅选择，令到郑渣从此代入一个无尽嘅恐怖世界入边。生化危机、异形、咒怨、猛鬼街、死神来了，一个又一个嘅恐怖世界。到底郑渣要点先可以渡过啲重重嘅难关？苏一班魔电台首发无限恐怖第一季《生化危机》，就等我哋一齐进入呢一个无尽轮回嘅恐怖世界入边啦！ 我哋俯身睇住嗰支跌落去嘅狼眼手电筒，希望可以睇出呢一条冰渊嘅深浅。但见电筒跌落去之后，就变成咗个翻动住嘅小光点，越嚟越细，最终竟然被吞噬响一片漆黑之中。我同肥仔见呢个冰渊深不见底，不由得就諗起咗嗰个鬼洞。就响呢个时候，杨雪莉将一捆登山绳用快挂固定响身，对我讲：我哋即刻跟上去啦。睇佢嘅架势，似乎係要落去冰渊度追韩淑娜。我一转念，即刻明白杨雪莉嘅意思。韩淑娜嘅尸体唔知道发生咗咩变化，虽然佢一睇到众人就逃入冰渊深处，但嗰个方向正好系斜插入冰坡下面妖塔嘅方向。唔通佢系直奔冰川水晶师而去？必须响事态恶化之前揾到韩淑娜。我亦都立即准备绳索，同杨雪莉打开身上所有嘅光源，蹬住条绳落咗去。冰渊里头嘅冰面滑漏异常，根本冇支撑点可以立足。身上嘅蓝色荧光管同战术射灯，响如同镜子一样嘅冰壁上反射出奇特而迷离嘅光线，使人都唔知道身在何方。只系落咗十几米，感觉就快丧失方向感。呢个时候冇办法唔停落嚟，先确认一下位置。呢度狭窄嘅冰渊，简直就系无边无际啊！杨雪莉讲啦，下边至少仲有几百米嘅深度，最深处可能就系嗰个所谓嘅灾难之海嘅所在。嗰度有湖泊残存嘅水脉，明叔嘅手电筒跌咗落水，咁先至会消失咗啫。讲紧嘅时候，将一支荧光管扭着咗，劈向冰渊嘅下方。隔咗好耐，蓝色荧光先响视线里头消失。我哋将耳朵贴响冰壁上边，隐隐约约咁听到流水嘅声音传咗上嚟。韩淑娜系斜住向下方移动嘅，我哋垂直降落，要想追上佢咧，就必须打横咁摆过去。我哋试咗试，但系冰壁太滑，好难做到。最后只有依赖工具，想用登山稿作住冰壁，借力向内侧移动。但啱啱作咗下，就发现碎冰不断咁往下边跌落。这个冰渊有裂开嘅迹象啊！龙顶冰川处于一个特殊嘅海拔高度，属于低海拔冰川，每年有两三个月嘅表面消融期，但最中间呢度厚达几百米嘅冰层始终都唔会改变嘅。但我哋嚟嘅时机并唔系好合适，啱好赶上消融期嘅末期同寒潮来临嘅前期，正系主体冰川最脆弱嘅时间段。加上冰川里头有无数天然而成嘅冰斗、冰裂缝，以及上百处轮回中嘅暮月，可以讲啊，这个冰层呢同马蜂斗都冇咩区别噶啦。平时嘅日子仲好讲啊，九月份系最容易崩溃嘅时候。虽然几千年嚟都冇发生过大嘅地质变动， 但呢个灾难嘅海洋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令人意想唔到嘅灾难。不过任何事物呢都有佢嘅两面性。冰川嘅脆弱期对于挖掘深处冰层底下嘅九层妖楼又系十分有利嘅。如果响寒潮之后动手，咁就非常吃力啦。上面嘅明叔、肥仔等人担心我哋嘅安全，大声嗌我哋快啲翻去。 阿胡兄弟啊，咪追啦，太危险啦！ 佢哋咁嗌就唔紧要啊，但系上面嘅声音被风灌落嚟，我同杨柱利觉得成个冰壁都响度震，即刻用手电筒打信号，叫佢哋千祈咪嗌啦，否则冰壁一裂开，发生冰层崩裂嘅话，咁我哋实听被活埋。我哋响冰壁上嘅移动速度比预想中嘅仲要慢，而且根本唔可能打横移动。加上冰渊里头嘅环境过于漆黑复杂，冰贵神速，失咗先机，再追都冇用啦。杨雪莉无奈咁对我摇咗摇头，睇嚟冇办法唔放弃追击啦，仲系翻上去先，再谂办法啦。我哋抽动登山绳，